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我穿着英伦风衣在贝克街游荡，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听琴声悠扬，远处传来的钟声顺着河水飘荡。我弯下走进酒吧，却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德斯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大眼露毛，微笑的嘴角都排列在他们眼中，嗅到那味道。 神仙的氛围围绕，演歌为面微笑，电影中的画面带着一个的味道。 你会发现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多， 热不落，热不落。 听我讲，这里也许有太多太多， 就是不落，热不落。 你会发现和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同， 热不落，热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本期主持人与嘉宾林贼刘，在媒体行业奋斗11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凤凰卫视到英国 Big Worldwide Film MTV 内容总监，林贼刘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的媒体桥梁。大江，木讷而又博学的大叔一枚，在欧洲多国生活工作10多年，历任多家中国科技企业欧洲业务负责人。Jason 张，媒体新鲜人，生活在英国2年，东英格利亚大学广播新闻专业研究生毕业。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知识，开阔视野，增加生活阅历。每个人出国留学的理由和原因都不同，出国后的经历阅历也不同，留学生涯对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那么海外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苦哉乐哉，今天这期节目就请三位主持人和大家来剖析一下吧。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的一期《辅国日不落》，我是你们的朋友 Lindsay 徐佳。那很开心的又和大家相遇在我们这样一个聊英伦的节目当中了。今天呢，有两位新朋友来到节目当中，还是请他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是大江。 Hello， 我是 Jason。 好的，那大江和 Jason 呢是我们这期的新朋友，那么两位呢都曾经在英国留过学，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出国留学苦哉乐哉。那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问一下两位哈，大江和 Jason， 那你们都是在英国有留学经验，那你们知道最早这个留学的词是从哪里来的吗？ 哎，这个还真是不清楚啊。 嗯哼 ，Me too 。 那我们来翻阅一下吧。那据说这个留学这个词最早呢，它是来自于帕 糖炒。 哇！ 但据说是日本人来创造发明的这个词。据说日本政府啊，当时在唐朝的时候，为了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那么曾经多次派遣唐使来到中国。那么遣唐使呢，因为是外交使节，不能在中国停留时间过长，所以日本政府从第二次派遣唐使的时候呢，同时还派遣了这个留学生和还学生。 所以说我们国家的第一批留学生去了日本，对吗？ 不对，应该说是日本的人第一批来到了唐朝。对对对， 留学生对咱们中国的这个近代的历史也是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啊。 嗯， 我们中国的最早的铁路，近代现代文明的引入，都是很多都是从这个留学生开始的。 哦，那大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知道大江是知识非常渊博的人哈。那么从近代史的时候，我们知道，好像清朝有一批小留学生，当时第一批去了美国， 对 吧？ 留美的幼童， 嗯， 他们去了美国，然后回来了一些，当时呢都是政府派遣了一些，然后后来呢就从清政府到后面民国政府，陆续的都有派一些学生出国，因为当时中国在晚清。政府国家非常腐朽，非常贫穷，很多时候大家就希望能够适宜长技以制夷，所以就派了很多学生出去，希望能够引进一些新的学问、新的技术、新的制度过来，而这些带回来的东西呢，跟我们传统的文明啊产生了巨大的碰撞，从而诞生了近代灿烂的文明大师辈出啊。 嗯，就我知道，其实咱们国家的领导人 对， 也有不少。是在海外留学的， 对， 比如说 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周总理等等， 对对对， 这些都是当年留法，他们叫做勤工俭学嘛，记得这个词吧，勤工俭学，然后他们到法国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同时呢在法国呢接触到了共产党的这个思想。 嗯，应该说那当时其实他们在海外的这个学习和生活经验，对于他们在中国就是开创一番新天地是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那当然了。 那我很想问一下两位哈，大江和 Jason 当时是为什么一个想法要来到英国来留学呢？ 其实对于我而言呢，我觉得来留学首先是可以开阔眼界，锻炼一下英语，因为毕竟英语现在是在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之一。那来到英国之后，来到一个好的环境，你的英语肯定是有所提高的。那还有一点就是像我觉得我是逃避工作压力。因为你想啊，如果你不留学你就要去工作，那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可能我这个人比较适合在学习环境当中生存，在工作环境当中呢，我觉得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压力啊。 所以 Jason 应该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也还没有工作经历。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大江哈，那你刚才听到 Jason 说就是为了想要就是避开这个工作压力然后来到留学，那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想法，给他一些建议吗？ 我说起我自己留学啊，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国内我们大学的时候，感觉那班上普遍的学生都在想留学，都想出国。 哇！ 当时以去美国为主。但是当时我为什么来英国呢？因为美国，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因为签证的原因，莫名其妙的被美国拒了。当时美国的签证十年前签证不像现在那么宽松啊。当时所以呢，这个风险非常的不可控。所以当时我觉得看了一下英国，我觉得英国挺好啊，这个学制又短，而且这个各种风险比较可控，就是你只要是考上了申请到了就一定能来。所以当时我就来英国了，当时好像是一种普遍的一种留学潮吧，应该说。 哦，那可能是学的专业不一样，学校不一样。那大江和 Jason 都是大学本科之后直接来英国留学读的研究生吗？ 我是工作了一年。 工作了一年。 对，我在国内工作了一年。当时因为一开始准备想去美国，后来觉得美国太风险太大，浪费太多时间，怕万一这个投入产出不成比例。所以呢，当时就工作了一段时间，过渡了一下，然后又来了英国，再重新申请的。 其实当时你身边的朋友还有同学，其实很多都是要留学的，对吗？ 对。 那我可能和你们有点不大一样，因为我是工作五年之后才来就是留学的。 gap 了五年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的身边的朋友出国的真不多，因为我可能就一直学的这个媒体嘛，播音主持这块，所以很多同学当时我们还是以找工作为主吧。毕业之后能找到好的电视台电台的就肯定直接工作了。那像很多，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来到英国之后其实工作机会反而不好找。 对， 所以大家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先占了坑再说吧。那我是要来留学是因为觉得已经工作五年，然后想换一个环境，因为可能当时会觉得每天重复同样的这个工作内容，也能看见自己退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了。我觉得那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是很有追求的一个人 没有，我就觉得哇塞，我能看到我可能50岁或者60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么未来的30-40年的这个工作生涯基本上都能看得见了，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所以是想挑战自己的人生是吗？ 我倒没有觉得想挑战，就觉得想改变一下，去过一种未知的生活。而且当时我觉得一直在中国生活，没有到国外来看过，所以也是想换一个环境吧。可能还有另外原因，就是觉得其实我是一比较纯粹的人，就是不太喜欢那种办公室斗争因为当时工作环境有办公室斗争嘛，就觉得可能不喜欢那种感觉，所以就觉得留学算一个算休息一年，然后呢再换一个环境，给自己的身心灵换一个空间，换一个时间吧。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来英国两年嘛，那像两位已经来了英国很久了，那你们有没有说想移民啊，或者说是来之前就已经有这个移民的打算吗？ 其实我真没有哎。 我其实一直我在欧洲待了，我都倒不是一直在英国，在欧洲待了很多国家。移民的想法其实到很后来才会有，年轻的时候根本不想移民，觉得中国很好。 那我目前的状态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做的媒体这块，那中国还是我们最大的受众区域嘛。所以呢，还是我更愿意做桥梁吧，就是做的以后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做的很多事情肯定是中国或者英国中国欧洲两边跑，来把这个更多的信息能够对接上。移民这个事情真的没有想这么多，当时其实就来想一年之后就回国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留学，就是可能他们父母打算就让他们留在这里移民到一个另一个国家，但是实际上这个作为留学的一个趋势来说，其实如果说你是第一代移民的话，我觉得生活在这里是蛮艰难的一个事情。毕竟你在国内已经生活了蛮久，而且在这边的话文化食物都要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 其实风险蛮大的，尤其现在就是像英国签证政策收紧嘛。 你看现在每年在过去我看了很多年里面每年可能有几万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但其实绝大部分 都 回 国 了。真正留下来的并不多。 对，一方面是不好留，对，因为这个政策收紧。那其实我很想知道，就是来英国留学的哈，有没有真正的是为了英国的教育而来这边留学的呢？ 哎，我就是啊。 你就是？ 对啊。 你呢 Jason 呢？ 我一半一半吧 其实我当时完全冲着要来玩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想一年，哇，在英国到欧洲了，我要好好的用这一年的时间来旅游。其实压根儿就没想着就是说要好好来读书，然后当时选这个科目或者选学校的时候，就选的就是说作业一定要少，然后呢课程不要太多的学校。 对，像我也是一样，像我们毕业的所谓的毕业大作品，我们是没有论文的，不像其他有一两万啊两三万的论文，我们只需要交一个20分钟的毕业作品就可以。所以说跟别人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很羡慕我们，在他们在图书馆的熬夜写论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外面嗨， 太爽了。我觉得那你选的专业还是挺好的。那大江当时就是来留学的时候，就真的就是为了 这个英国的教育体制，然后教育水准，然后来这边学习？ 可能因为我是学理工科的吧，我是学通讯，学这种电子技术。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来到国外看一看最先进的技术是怎么样的，科技的前沿是怎么样的。所以当时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当时一个班的同学身边的人都想出国，都是这个原因。因为真正这些技术的领先还是在国内嘛，至少在当时来说。 学霸， 你才是真正的追求的人。 对，其实很多人，我觉得在国内是包括我当时的状态，其实就把来英国留学其实当成一个，就怎么说，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希望，就觉得来了英国之后呢，来留学或者来生活，一切都可以变得非常的美好。然后比如说，哎，可以遇见比如说传说中的欧洲贵族，然后皇室成员，哎，说不定还能成为朋友。然后呢，又想想这边的天很蓝，空气很清新，然后你知道完全想这样的生活，你知道吗？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当时的想法是幼稚？ 很傻，很天真。 和现实相距太远了， 相距真的非常非常的远。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当时的想法是幼稚？ 很傻，很天真。 和现实相距太远了。 相距真的非常非常的远。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你们在来英国之前有没有对这边的生活有些期待和向往呢？ 那肯定会有啊，那肯定会有啊。然后对英国的这种认识，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以前读过的书啊，电视节目啊，其实挺幼稚的。我来了以后，我下飞机第一个感觉，哇，英国伦敦怎么没有雾啊？我的印象当中还觉得伦敦是雾都，结果来了是，我记得我是十月份刚来，天气微微有点凉，那时候下来发现到处是绿树成荫，天空是湛蓝的，让我非常的惊讶。然后来了以后，各种生活上、文化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新的，很有意思，都是原来压根就没有想到过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之前你肯定对未来有一些设想， 对 来英国有一些期许，就来了之后发现完全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 没错。 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我还是一直鼓励这些年轻人啊，一些朋友啊，能出来看一看，都出来看一看，我觉得开拓眼界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那 其实我在出国之前倒没有这么多的设想了，但是当我下飞机的那一刻，有人来接机，然后我坐上他的车，他带我到我的学校，一路上沿途的风景，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诶，自己来英国了。附近的房子建筑真的是和中国不一样的，但是具体哪里不一样呢，我也不知道，是我的一个感觉。其次呢，都说英国的食物不好吃，其实我没有这么感觉。你像在 Chinatown， 好多东西都是我觉得要比中国更好吃更美味的。 其实我来英国之前，你知道不是当时上一个英语辅导班吗，考雅思，然后经常上英语的老师呢会给我们讲一些，就是说一些小故事吧，就当时就说有学生来这边留学，然后一来呢就是碰见了当时同班同学，就是什么阿拉伯国家做这个石油生意的，家里只有 某某酋长， 家里只有两根油管，其他什么都没有，结果就嫁给这个阿拉伯这个土豪了，生活就变得衣食无忧。当时我们上课的很多女孩子都在幻想，到了英国说不定还能遇见这样的人，然后说不定还能就是哎就可以有什么浪漫的邂逅或者怎么样哈。然后来了之后其实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来了之后发现班上好多同学都比我小。然后呢，当时读书还有情况，你知道什么情况吗？就是刚来的时候英语虽然说我们雅思都考过了，比如6.5或怎么样，但我刚来上课的时候真的很傻眼，就是听不懂，然后又状况就非常的抓狂。然后朋友说可能从比如说9月底开学到12月底圣诞节可能会有改观，但是我发现我到听到最后一堂课都还是没有完全听懂老师在讲什么。 说起语言这个事情啊，我相信可能所有的人都闹过类似的笑话，或者有这样的一些尴尬的局面。我们基本上从小，我是从小学就开始 学英语了， 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考了4级，考了6级，然后出国以后，你发现你还是不会英语。 还是不会说英语，闹过很多的笑话。比如说刚住进我学校宿舍以后，发现天气有点凉，我想开暖气，那暖气这词怎么说？那我想我就暖是 warm， 那我就跟人家去找那个管理员，我说我的 warmer 坏了，然后跟人家折腾半天，人家后来好在人家还明白了，然后类似的笑话其实闹过很多， 但我就觉得其实英语真的是，哪怕就是说考雅思过了6.5，但是来上课的时候，因为其实日常交流是没问题，你和比如说英国朋友去说一些生活上的事儿没问题，但是我会发现很严重，就是这个用这个 academic 就是这个教学语言的时候就真的很抓狂。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当时我的专业是写论文居多，可是我在英国的时候可能我的写作其实比较差，就是在听说读写这当中写是比较差的，我也不知道来英国这边有专门的这个写论文的格式，我甚至不知道就是说你打了一个标点符号之后你要有个空格然后再写一个英文字母英文单词，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来了之后就可想而知当时有多么多么的痛苦和纠结，因为我要从头去写，包括写这个英文的格式英文的版面，就从这个标点符号这块全部要修改，让我觉得当时觉得真的很辛苦。 我刚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刚开始教 ISD 老师都是给我一个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看不懂我在说些什么， 是吗？ 对， 那回过头看，你们觉得留学在这儿留学比较大的收获，主要的收获是些什么呢？ 我觉得收获还蛮多的，但我觉得各个方面吧，如果说我们先从这个学习上来说的话，肯定是一种不同的这个教育方式。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可能会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更多来分享一下，但是我觉得这期节目当中可以大概去说到一些，就比如说我们提到那个，比如说中国和英国教育不一样，那以前我们可能更多是被动的去接收，但是在 变成主动的接收。 对，因为上课内容的话呢，比如说老师会让我们讨论，我就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哪有什么讨论呀，然后呢可能大家就是做完作业最多就是小组做一个片子呀共同来完成的作业，但是我觉得反而就是你在这边做了作业要讨论之后你还要做 presentation， 就是说你还得把这个东西用你的语言还有你的 PPT PDF 展示出来，然后又打一个小岔，我在来英国之前不会做 PDF 也不会做 PPT 然后你知道因为我当时在广播电台工作嘛，那我们整个广播电台都没有人会做 PDF， 真的。然后我是来到了英国之后，然后老师说作业要用 PDF 呈现出来，然后我才去问同学 PDF 怎么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小招，就是怎么样，就像当时我对英国完全不懂的时候，我就和我们班就中国同学关系特别好，就是说至少老师布置的作业是什么要弄明白，因为我们班当时有同学他可能来的比较早就学了英语辅导班，所以他会知道这边英国的这个论文写的格式是怎么样，比如说他会告诉我用多少是不会算作弊，要引用要怎么样去引用，然后引用之后要在论文结尾要写上这个引用之处，然后包括就是说这个每个作业是讲的什么，要从哪些书上去看，然后呢用中文和我去沟通交流，我才知道哦作业要这么去做。那刚好班上还有另外同学他英语非常好，而且他可能以前就英语专业的，所以他呢我们就把他完全当大神一样去膜拜，只要一有问题就问他作业怎么做，所以那个时候能保证论文或者作业都能够过关，至少能过个60分吧。 我觉得你说的都是这个学习苦的一面，有没有？我想分享的是我觉得来到英国之后生活变得非常怎么说非常嗨的一面，就来到英国之后，英国有个酒文化，我觉得它的酒文化比中国还要浓厚，每到周五周六的晚上就可以看到所有的 pub 大街上都是一些醉汉，而且特别就是大街上美女很多你知道吗，一到周六的晚上特别冬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为什么不怕冷呢，穿的那么少在大街上游荡，那个时候我就很佩服他们。然后之后听说这边的 pub club 都很好玩，其实我来到英国的第一个月我曾经创下了一周去了4天，一周连着4天晚上都去了 club， 就是 club 那种的， 都 clubbing 那夜店的。 对啊，就是很好玩嘛，你知道，就导致我现在、啊、其实我现在就已经不去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玩太多了，现在要好好休息一下 啊。你说夜店，那我为什么觉得英国夜店那么难玩？ 为什么？我觉得很好玩。你看大家，这英国的夜店和国内的夜店其实应该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国内的夜店大家都是倾向于坐着谈话喝酒那种的，有一个所谓的卡位，有没有？ 嗯， 但是舞池的话里面的人并不是那么多、 嗯、 但是在英国的夜店你很少看着有人在坐着，他坐在舞池也在扭啊在跳啊，不是你跳得好， 没有坐的地儿， 对，没有坐的地儿，而且地上非常的黏。 但是还有一个，就我就觉得就说到这个，我就觉得英国这个夜店装饰太差，这儿国内的好像都各方面就是做的特别高大上、嗯、就是毕竟很新嘛， 可能就是酒文化的不同，有没有？或者说他们的文化和我们文化就、嗯、 我去夜店去的少啊，但我里面最大的一个感觉怎么就是没座位啊，都端杯啤酒在那儿站着，端杯红酒在那儿站着， 对对对， 是吧？后来发现对，还有一个重大差别，说起喝酒，咱们中国人喝酒得吃东西啊， 嗯嗯 那这边的老外他们是干喝， 对， 就不吃东西、就是、就端一杯酒。 我觉得他们也是吃，你没有看到发现夜店周围都是一些这个卖炸鸡的店，他们喝了一定程度之后都会去吃炸鸡，你可以看到大约在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那些炸鸡的店都在排队。 嗯，但那就说到其实这个英国的酒文化，我觉得也可以单独来做一期节目哈。刚才说到他这个休闲的部分的内容，那我们还是再来回过头来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英国留学苦哉还是乐哉哈。那我想问一下大江，你觉得你当时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你觉得用苦和乐来形容的话，你会用哪个词来形容呢？ 我觉得苦乐都有吧。 嗯，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 嗯， 来这边呢，你就发现，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语言上面的困难，有生活上面的困难。 嗯， 文化上面的困难，怎么去交朋友？你会发现，其实一开始你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身边的中国人。 嗯， 而且像我们这种从中国大陆来的，都是和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交朋友。 嗯， 然后和香港、台湾的这些学生在一起的都比较少，大家文化上都会有差异，因为真正的理解了东西方的这种文化差异在哪里。 嗯， 然后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类似的苦处了，比如说孤独呀，寂寞呀，你会发现来这儿之后，好像这种。成双入对的成得特别快啊， 是吗？ 分得特别快， 对，所以都是有个原因。然后从学习上，然后学习方法，刚才我们提到一种主动和被动，还有语言这种要自己去泡图书馆查资料，这些都是困难啊。 对对对。 但是后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那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这种的笑话，你自己闹笑话很尴尬，完了之后想想都好玩。 嗯， 然后一群来自天南海北世界各地的人凑在一块儿，我们当时一个 flat 里面住了七个人，分别来自五个国家。就我一个中国人。 嗯， 来自希腊的、塞浦路斯的、印度的，还有哪儿，哥伦比亚的，大家住在一个 flat 里面。 那应该挺好玩。 对啊，凑一块喝喝酒聊聊天，大家交换一下彼此做的食物。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生活自理能力明显提高。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身边的朋友，只要以中国人为例，大家都不怎么会做饭。然后一个月之后呢，基本上发现男生都变成了大厨，女生基本上原地踏步， 都长胖了。 对，然后因为什么呢，女生好像她对吃的需求没有那么浓烈啊，她好像一杯酸奶、一个水果、几片饼干就可以扛一天过去了。男生不行啊，男生得正儿八经的吃啊，所以大家就开始做红烧肉、做水煮鱼、烤鸡翅，各种这种各种肉的大菜硬菜就都可以做出来了。 哎，说的还真是呀， 说的我有点饿了。 对，其实说到这个留学的话，真的对这个生活自理能力是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提高。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不会做卫生，我不做清洁卫生，因为在国内的时候，一方面清洁工也比较便宜嘛，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就出国之前，大概6年前嘛，因为你请个清洁工也就10几20块钱，但是在英国的话是10镑一个小时，20镑两个小时给你做一次清洁卫生，折合成人民币我那时候还是10的汇率嘛，200块钱，所以肯定还是不轻易舍得花这个钱。

for me, the UK is symbolized by fear. That would be animals, sports, and probably our number one thing is money. We love to moan about everything, especially the weather, because it does make me like it. Thank you. 本期主持人与嘉宾 Lindsay 刘大江 Jason 张。 在英国留学的生涯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社交能力的经历。不少朋友初到英国的时候遇见了因为人种、国籍、语言、文化的差异，让他们在与朋友沟通交流中遇到不少的困惑。那么这个困难该如何克服呢？听一听主持人给的意见和建议吧。 哎，那么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留学生活苦哉乐哉。那今天请到两位新朋友大江和 Jason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观点和生活和曾经的经验。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在这个英国的留学生活有苦的一面，也有开心的一面。那么我们下面接着来聊。其实说到这个英国留学，我有个特别大的感触啊，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交朋友这一块，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会怎么说呢，其实慢慢还会觉得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会更容易沟通和交流。尽管我会觉得就是说来英国可能应该确实要多和英国人去交流。那我刚来的时候，我住的房东房东是西班牙人，周边是没有中国人的。我身边的邻居也是英国一对老夫妻，对我非常好，所以我当时和他们沟通特别多。那班上同学呢，可能有六七个中国人吧，包含我在内，会时不时交流一下。还有其他的就是有那个来自于巴西啊，或者东欧，或者是印度的同学。但我发现有个问题哦，我们班当时可能巴西同学其实是非常好要强的女孩子，然后呢看到我们可能中国同学当中有一些可能曾经过往在国内的经验还比较辉煌，然后他就会分帮派，然后他就会把班里的白人同学都经常聚集在一起开 party 啊、聚会啊什么的，然后他从来不邀请印度同学和中国人。所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我觉得大家来的时候一开始人的心态总是这样的，会找自己可能觉得最相似 同类的人是吗？ 对，或者是相比就是文化上更接近、更舒服一些、更容易沟通的一些圈子去打交道。所以你会发现有这种拉丁文化圈的人聚在一块儿，或者欧美文化圈的人聚在一块儿，然后中国人基本上油炸队聚在一块儿。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过来人，给这种留学生或者在留学或者将要来留学的朋友的建议的话，我会觉得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尽可能突破这些圈子，能够去多接触一些新的朋友。 嗯， 因为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不同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你会发现你给他讲一讲你认为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转外他们会觉得很有意思，他会给你讲一些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儿。 嗯， 我来这边，我当时很大的一个很让我很惊讶的一个地方，我来留学的时候，我发现，让我第一次深刻理解这个，到了东西文化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别。西方文化，尤其基督教为基础的文化，他们是一种一元论的文化，从宗教上他只相信有一个神，包括一种他相信世间有一种绝对真理，所以有一种普世价值，有什么东西，包括所以西方产生了科学，科学就是要去把一个东西穷尽，找出它的唯一的真理来。而我们做东方人，尤其中国的这种文化，大家为什么就会是二元论，至少是二元论，从小就要讲阴阳， 就要讲辩证法，我们从小学的马克思主义就都是要讲辩证法，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我们对事情来看，我们会这样，有好处有坏处，那你觉得我们觉得会很正常这件事情，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对这个老外的朋友，当时我跟一个希腊的女孩跟我住在一个 flat 里面，我们当时具体聊啥我忘了，但是在对一个事情发表看法的时候，我们俩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他认为这个事情对错就是很分明的，但我认为这个事情对错是交织在一起的，有对有错。为这个事情我们一直聊到半夜，最后大家觉得哦，原来都认识到 思维方式不一样， 启发都很大，哦，原来大家的这种思想根源的一种出发点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通过跟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去交流啊，你会学到很多东西，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南欧来的人或者是拉丁美洲来的人，他们就会热情奔放，就会好客。 天气原因， 对啊，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后你会明白为什么从北边来的人，北欧这边来的人，包括英国人、德国人，他们为什么就比较严肃一点，做事情就严谨一点，好像就缺乏一点幽默感，没有那么的热情。 因为阳光晒得少。 是啊，你如果不来，不跟他们去接触的话，你永远只是知道，从书上知道，哇，热情的巴西民族。或者怎么样，法国人为什么看不起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又是怎么样的，只有跟他们只能泡在一起了，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然后以后你到工作上啊，或者到什么，你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游刃有余，你就会发现啊、是这样一回事，就有一种同理心，一种更强的与人的连接的能力。 对，其实我觉得说到这点的话，我们作为在海外生活的朋友，包括可能在听我们节目即将来海外留学的朋友，就来到国外之后，我觉得有一点就一定要主动。就中国人其实还蛮害羞的，那我觉得一定要主动，就是主动的去寻找一些团体，比如融入到他们，比如说有些网站说有些网站比如可以去认识各种兴趣爱好的，叫 meet up， 对吗？ 那叫什么网站？ 对，比如说你有什么爱好， 兴趣组， 对，可能就是兴趣组，然后在网上你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人，然后你也还可以组织那种团队，比如说喜欢猫的、喜欢蜻蜓的、喜欢跳舞的、喜欢旅游的，然后时不时组织活动，在哪儿去看个展览，在哪儿去跳什么撒撒舞什么的，就各种各样特别奇怪的小组全都有，然后你就可以去认识，就是整个英国或者伦敦或者是不同城市都对这个事物感兴趣的人，然后有共同语言，然后呢再去和他们去接触交流交朋友。 其实我觉得交朋友这一方面就是找到你志同道合的，符合你性格的，我要去 push 你自己。其实我个人觉得吧，就是朋友是让你开心觉得舒服的，而不是说可能这个英国人他英语说得很好，你可以跟他交流英语，但是你不喜欢这个人一定要跟他交朋友。我觉得来到国外之后就要放大你的性格，在国外就是要做自己，你喜欢谁就是喜欢谁，不喜欢谁就是不喜欢谁，就是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 对，中国人普遍我们的这种传统教育里面可能会更内敛一些，害羞一些，而且从来这边上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很鼓励你表达问题，大家组织交有什么问题你就举手就问，有什么观点你就可以发表出来。其实这一点一直到现在，我来在欧洲生活了十多年，我到现在还没有特别的适应这个事情。你像经常我们心里面听一堂课，觉得有一个问题，哎，心里面举了一个问题，那自己会把它记下来哦，回头去查一下。而英国人或者说西方这些同学，你会发现他们不一样，他们有什么马上就可以问出来，他们也不会觉得没面子呀。然后这样其实就鼓励了一种交流，其实这样的方式也未必就是最好，我觉得要能够有一种结合，我们来这里要能够取长补短，能够保持自己一些优良的东西，然后学习其他人的一些好的地方。 其实理工科和我们文科还不太一样，理工科很多东西就是一板一眼，就是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像我们文科的话听 lecture 的话，其实很多东西真的有的时候听不懂，但是你不敢去问教授，因为你要跟他讨论的话就会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那个时候的话你就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东西。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预示更多精彩请明天继续关注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本期主持人与嘉宾林贼刘大江 Jason 张。 在英国的生活需要自己去打理点点滴滴，既要顾及学习，还要自己打理衣食住行，独立生活。在英国的租房经历对于一些留学生来说是一部血泪史，只有住得好才可以让学习和生活更加便利。那么三位主持人又曾经遇到过什么样奇葩经历呢？另外又给大家想了什么妙招呢？ 其实说到这在英国留学的话呢，我们刚才也在说，比如说有苦的一面，也有乐的一面哈。那说到这个住宿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经历嘛。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在英国去租房啊，其实从我个人经历来说，这个住宿第一套房把我弄得有点惨。就房东首先那个时候住了一套两层楼的 house，冬天的时候房东为了省钱，只要他不在家是不让我用暖气的，所以我整个冬天我穿着大大厚厚的羽绒服，因为那时候还得写论文很多作业嘛，然后呢我又裹在这个两层被子里面，结果呢我又因为这个电脑是放在这个我的膝盖上嘛，在床上写论文，因为你在外面写就很冷，结果我的这个电脑的硬盘直接给烧坏了，因为歪着放嘛，可能有时候斜着不知道怎么回事，让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很生气，然后还时不时跟房东就说，我说你这样做不对，然后我会告诉他，我说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做不对，我说我付钱给你了，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这是我就是包括很多留学生可能会在这个在英国租房子啊住宿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 我的租房子就是一个血泪史，因为之前呢为了想找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就通过了一个中介找到一个还算是靠谱的这个房 apartment 的公司，因为我还在网上 google 了一下，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房子分布在英国各地，这我也很放心嘛。因为在英国就是有一个押金的问题，你租房之前你要先付一个月的钱给他们作为押金，那他会在你搬走之后检查房子没有损坏的情况下，把押金在可能14个工作日啊或者一个月之内退给你。那我呢当时是在圣诞节之前搬走的，因为圣诞节之后我去了美国，那搬走的时候我就已经跟提前一周跟这个房东的 service 打了招呼，他们说 OK 你搬走就可以。走之前呢我把房子真的是收拾得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简直就是跟没入住过的一样。之后搬走之后呢，我通过邮件联系 service， 他们跟我说哦 OK 我已经检查过你的房子非常的好，你的房款将会在14个工作日内退还给你，这样我就很放心了。之后我在美国啊待了一个月，可是我发现一个月回来之后我的账户没有钱，之后我又联系那个 service， 他们说啊我们这个处理这个 case 的人还没有上班，他说等上班之后再回复我。之后又一个月过去了，然后我又催，最后他们说说这个人又出了什么情况，说他们公司财务出现了什么情况，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就是找了很多理由。然后呢我说 OK 那我再等你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之后我再发邮件他们就不回复了。因为出现这种情况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嘛，我首先求助了学校，学校是先通过学校方面联系那个房屋的公司，但是他们联系了之后 这个公司也没有回复。学校最终给我的这个解决方案呢，是说让我去当地的法院去起诉。但是你也知道，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你在异国他乡，你在国内打官司都是一个可能有点小难的事情，你到国外打官司，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天大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事情到现在就一直没有解决，这1500镑就算是我这个租房给我买了一个教训。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Jason 是个土豪。 所以出来这个，我觉得抛开学术的东西，在这里独立的生活自己，来搞定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一系列的事情，这本身这段经历就是留学最大的一个收获。 嗯嗯，对，其实我还是建议 Jason 能够找对应的机构去把这个处理了，因为其实作为中国人，我们有个特点就是说，就自己会忍。 对，中国人怕事儿。 对，然后就忍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1500镑还是挺大的， 其实很大，我觉得。 嗯 嗯, 嗯，所以呢还是要争取把这个费用给争取回来。 但愿。 对对对， 其实英国这个国家它的这种法律制度啊各方面还是比较健全的，它跟中国不一样，就是中国的法律很多东西呢它是有灰色地带的，而在这里呢黑白相对来说更分明一些，办什么事情啊，在法律上政府上这些方面办事情，它的流程规章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建议你能够通过一些法律的手段去处理这个事情，比如说你可以给他发一个 warning letter， 去告诉他如果你多长时间之内不给我关闭这个事情，我将要对你进行起诉，相应的这种诉讼的费用以及滞纳金你都要准备好去付，你可以威胁他一下。 嗯，对，我觉得这个确实，因为在海外生存，如果是你被欺负了或者怎么样，你一定要去 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 对对对，一方面是法律武器啊，我觉得你一定要就是不能够就这样息事宁人，这样一种就是说，因为很多西方人会觉得中国人其实挺好欺负的，因为可能我的性格当中就是说平时大家哎没什么事儿都特别友好，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欺负我了，那我肯定是会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对的。所以呢其实遇到过比如说类似于诈骗或者欺骗这样的事情，我在英国也遇到过，但是我会找到相关的机构，然后呢包括咨询的律师，然后可能去报道给 BBC 一个专门去给这个消费者协会去处理问题的 机构。我这个真的是有 BBC 当时关注过，我在 Twitter 上 at 了 BBC 你知道吗，然后有一个 BBC 的 journalist 女记者联系了我，然后我把情况跟她说了，她可能觉得这条新闻没有什么价值，之后就没有后续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你看在美国有一个警察误杀了一个人叫梁彼得，从这个事情开始，美国的华人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政治上的觉醒，但是发现以前中国人的这种闷声大发财息事宁人，觉得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心态，在西方社会在英美文化这种社会里面，你发现你是不行的，你这样越这样的话，你被你会遭遇越来越多的不公平。所以呢现在因为美国的华人比较多了，他们这种社区概念也更强，所以呢他们逐渐的联合起来开始觉醒，开始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对留学生来说其实在英国的留学生可能才来还没有很深入的融入当地社会，其实也有一些途径，比如说像学联啊，比如说像一些华人的组织啊，甚至大使馆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帮你去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来在海外学习，一方面比如刚才我们说要愿意要多和不同国家人多去接触，那同时也要花时间和本国的人去接触，就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能知道求助于谁，然后谁能够给你非常快而且非常好的这个帮助来解决问题。其实我觉得在海外生活其实身边的一个朋友可能没有出国的时候，他会觉得哇充满了羡慕的眼光，会觉得你到了英国或者是在美国生活都会有点酸溜溜的那种感觉。但其实从我个人来说，可能刚来英国的头三个月是会觉得每天都很开心， 除了 对可能就是除了就是有论文，但可能周末什么都会安排时间去看看不同的地方，去看看当地的历史文化景点。但当你真的是更多来生存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比在国内要难， 因为你相当于是要完全适应一个新的规则，一个国家的规则、制度、文化，然后可能你会当时觉得不是一件事儿的时候，但别人会认为是很大的一件事儿，然后在那个时候才会觉得，哦，原来我是要这样去遵守他们的规则，然后可能因为一些小小的失误可能会导致很大的麻烦，所以其实在这边生活也让我更多的去做到更加细心或者是细致，然后去更好的去遵守这个国家的那些制度和规则。 其实我觉得我有同感了，当你遵守这些规则的时候，你就算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在一个异国他乡生活。这就是别人问我的时候，我觉得留学给你带来什么，我觉得可能有学术上的东西，有生活上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能够在我的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作为一个外国人的外国国家的一份子生活在那里，感受他们的文化，这样的这种经历是你来这个国家旅游啊，或者说仅仅待一段时间是体会不到的。 那大江，你觉得你在海外的生活对你个人来说的收获？ 我觉得真要总结我当时留学的几个收获的话，我觉得首先，你不仅是从学习上，还是生活上，具有了一种国际性的视野。因为你接触到了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了不同国家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国际的视野，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呢，我觉得是自己在生存能力上，倒不是简单生活了，生存能力上的提升。从刚才说到的租房，怎么把自己喂饱，自己给自己做饭，怎么去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遇到的困难怎么办，这样的一种环境你怎么给自己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这种一种生存能力的提升。第三点呢，我觉得就很基本了，就是英文的提升。我觉得真正在这里生活一年，我发现对英语的提升比我在国内当时学了十几年的英语还要有效果。 那说明你身边英国人或者是说英语的朋友很多。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真是当时如果回过头来想的话，当时做的不够好的一点就是本地朋友教的还是不够。 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呢分享的节目就是说出国留学苦在乐在，那我们三位呢在海外生活学习之后呢，其实感觉就是说有苦有乐吧，但是不管是吃到了苦还是欣赏风景时候那种愉悦的心情，都是人生当中一份难得的经历，还有这份财富吧。 这是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段经历。即便是苦，你回过头来看也是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大江和 Jason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到我们的辅国日不落，让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在英国的留学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拜拜。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感谢各位好朋友收听辅国日不落，本期节目由留学生活比想象中的苦俱乐部赞助播出，希望本期节目能够让各位听众了解真实的英国留学生活的方方面面。编辑娇小玲珑，文笔飞扬的迪迪，制作音频界的超级达人兼奶爸台子，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是18岁的青春， 我们的 还是23岁的酒局下半， 我把帽子反戴，还在期待逆转。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三人出。 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 还是身边的佛系少女。 不再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 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982青春联盟与您相约，精彩梦想无限可能。 天的美。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疲倦，傻傻看。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